第十一篇结劝 第五十九则学贵立志，读书志在圣言。意解：现在的小孩一有多余的时间，就常常喊无聊，或打电动玩具，或上网际网路，或睇电视无益的节目，由电视魔王大大成为魔子魔孙，这样往往只会污染儿童纯洁的身心，这样都是没有做到学贵立志，即立志向圣言学习，又圣言大大，站在巨人的肩膀，成为正人君子的缘故。王阳明先生曾说：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，虽百工技艺，未有不本于志者。又云：立志而胜则胜矣，立志而言则言矣。志不立，如无舵之舟，无咸之马。有句俗话说：跨出去脚步的大小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方向要正确。因此立志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。人生在世，必须立志做好人或行好事，作一些于国家社会和人类有利而无害之事，此无忝于所生，无憾于己身，仰不愧于天，苦不作于人。实例：读经的效果。经典是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智慧语言，它的内容博大精深，而且经过千锤百炼，永世不朽。使用简洁优美的语言，却有好深的哲理，是可以感动千万人，亦都是可以流传千秋万世的文化。我们利用孩子三岁到十三岁记忆力的黄金时期，给他最好的圣言的教育，从小培养孩子的正知正见，将圣言的教诲储存在内心深处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慢慢发酵，一辈子受用。孩子透过背诵经典，接受先圣先贤智慧的引导教化，其优点如下：熟能生巧，促进脑神经的连结，开发脑力，杜绝污染，让孩子在成长发育的阶段由圣言陪伴成长，并且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及早提升识字能力，培养阅读能力，未来在工作职场上撰写企划报告，可引经据典，适时加入典故成语，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由于现代社会双薪家庭普遍，父母出外工作，使得隔代教养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现代家庭通常孩子是由保姆、外佣或者是祖父母带大，然而大部分保姆为了让小孩安静，都是让小孩看电视或者玩手机、电脑、电动游戏， 结果小孩都是电视大大或者三 C 产品大大。在此，我们期望不管是保姆、外佣或者是祖父母照顾，都能让小孩因读经之故改由圣言大大。由圣言大大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能够看得更高更远。因此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啊。引申，思想贫穷的一代，吾人虽知读书志在圣言。今日社会的电视、电脑、网际网路以及报章杂志，到处充斥杀、盗、淫、网的信息，所发行的各种 DVD 影带、光碟，多数是偏向声光享乐，商人藉此牟利赚钱，更助长了暴力以及色情的猖獗，以及增长我们贪、嗔、痴、慢的习气，使我们的智慧受到蒙蔽，甚至受到五欲六尘的污染，变得不健康。所以我们应该少看这些有不良节目的大众传媒，而且小孩从小阅读书刊，父母应该为他们选择正当优良的读物，并且留意小孩平时阅读哪一种书籍，务必养成他非圣贤书不读的习惯，为小孩的心灵补充适当的营养，让良知良能充分滋长，恢复本有的清净心。如果小孩迷恋不当的刊物，使心灵浸淫于毒素之中，生起很多妄想邪思，久而久之导致精神空虚和思想贫穷，使得良知良能或者清净心被蒙蔽，长大后就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坏事，咁样将后悔莫及。